身在风暴里的海，把天地都覆盖，一转身山河也裂开，轰动了这时代。从红尘相爱，就注定失败，谁需要守护着孤单的天才？那一滴回忆的血泪，有谁为他擦干？天都动了，摇了，疯了，不管谁先来，注定了一生爱不来。没有心跳，感觉疯了，我又再重来，有什么天规定下来？震动了火海里的风，爆发得太厉害，坠落在地上的疯子，终身都躲不开。从红尘相爱，就明白失败，约定了下一次生命的重来。这一生不能再归来，胜利中看失败。天都动了，摇了，疯了，不管谁先来，注定了一生爱不来。没有心跳，感觉疯了，我又再重来，有什么天规定下来？有什么天规定下来？天都动了，摇了，疯了，不管谁先来，注定了一生爱不来。没有心跳，感觉疯了，我又再重来，有什么天规定下来？